第155集。没工夫搭理他，我快步坐上出租，报出酒吧街的地址，扔出一沓百元大钞，招呼司机快点开车。司机扭头看我一眼，可能是被我眼里的煞气吓到，竟主动取消订单，又把我多给的钞票递了回来，一言不发地发车了。车在音箱里在播 FM， 是那类家长里短的调解节目。今天的议题是破镜该不该重圆。一个年轻姑娘正在诉说自己与初恋男友几度分合的情史，一个跌宕起伏扑朔迷离的爱情故事听不到两句就听她哭了。我觉得这姑娘的事儿能圆，傅律你觉得呢？司机突然开口问我，我吓一跳反问他，你认识我？认识啊，你跟我兄弟打过官司，官司赢了，没收钱。这是静人出台的一个政策，每个刑事律师除每年承办两件法院案件的法院义务外，还得额外承办三件，收入损失由事务所补偿。这是许苏突发奇想的主意，他在大西北干过一阵子法院律师，对法院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情有独钟。他把详细的补偿政策给我哥看后，我哥叼着烟从头到尾眉头紧皱，俨然下一秒钟就要发飙。而当许苏故作天真地扬起脸问叔叔，不成吗？我哥吐出长长一口烟雾，犹如长长一口叹息，他说 成。 佛说善人行善从明得明，以前我不信这个，今天却觉得天意正当如此。我对那司机大哥说，能远，只要我赶得上就一定能远。司机大哥一脚油门踩到底，穿过嚷嚷车流，穿过挤挤人潮，穿过满城灯火，穿过一地鸡毛。我赶到酒吧街前，一见远处红光冲天，一小块夜空被大火映照得格外漆艳亮堂，犹如卡在地上的一口血。人群四散奔逃，我逆流而上，一路与人磕碰相撞。有些迎面撞过来的脸孔挺熟悉，大约是我混迹酒吧街时认识的酒肉朋友，便拦下一个问情况。那人说 L&T 那俩老板只知道挣钱，迟迟不肯停业整改消防，消防安全设施完全不达标，房子又是老式的木质结构，酒精浴火迅速燃烧，几乎在起火的瞬间，酒吧就成了人间地狱。消防员已经来了，但火势一时半刻控制不了。多亏今天那地方不知道被谁包了场，没造成更大程度的伤亡。但困在里头的人，这会儿怕是全烧成灰了。整条酒吧街上的行人四散如鼠，消防员扛着水枪冲入火场灭火。我也想跟冲着进去，结果被外头指挥灭火的消防队长拦腰抱住。对方吼我， 你不要命了？ 尽管离火场尚有一段距离，但阵阵热浪扑面而来，已是灼的人根本经受不住。现在十分混乱，各种人声此起彼伏，我撕心裂肺地冲火场大吼， 唐一川！ 一声接着一声，一直喊到嗓子哑透，再发不出一点声音。一楼的火情很快控制住了，浓烟还未散尽，一片焦黑的废墟中突然出现一个人。唐一川不是独自一人走出来的，他身上还扛着个人。他蹒跚而来，脸上还有淤伤和血迹，像是刚刚经历一场战争。救护车早已在一旁待命，唐一川直接将昏迷的伤者送到医护人员的担架旁。我看了那伤者一眼，从那头标志性的银发认出他就是胡石银。他下肢看着软塌塌的，估摸是被大火中坍塌的房梁压断了双腿。 我不用动死刑。 唐一川低下头附在已经奄奄一息的胡石银耳边， 但如果你今天没死，我们就还没完。 我听见从火场退出的一位消防员说，是这位先生不顾个人危险把人救出来的。医护人员将胡石银送上救护车， 见唐一川的模样不比胡世隐好多少，也要送他去医院。他冲他们摆了摆手，然后朝我走了过来，整个世界都随着他的脚步陷入寂静。唐一川冲我笑了笑，人就滑了下去。他动了动嘴唇，似乎是叫我的名字，但一时发不出声音，多半是嗓子已经被火场的浓烟呛坏了。我小心翼翼地扶着他，哑着嗓子回应他： 唐一川，我都知道了，我听见了你喊我的名字。 唐一川的声音十分嘶哑，气息也分外虚弱，他的手臂与后背有大片触目惊心的烧伤，但他坚持从我的怀里抬起头来，平静而认真地说：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，我宣誓忠于国家，忠于人民，忠于宪法和法律。 我的眼眶烫得厉害，眼泪终于不争气地砸了下来。这是检察官的宣誓誓词。这就是唐一川。三年前，为了制约公权，废除一项针对刑辩律师的不合理制度，他甘愿放弃仕途以及与我哥清算的最后机会。而今天，他也能在生死关头选择救胡世隐一命。 我没有违背誓言，也没有亏欠故友，我终于可以堂堂正正的。 这句话还没说完，唐一川就陷入了昏迷，他安心地躺在那里，像是睡着了。这个时候，火差不多已经被扑灭，一片废墟之间只剩零星余火，那一点点残光映在他的脸上，天赐胭脂一抹腮，特别好看。这可能是他十余年来最安稳的一觉。唐一川被救护车送往了附近的医院，听医生说，除了手臂与后背的深二度烧伤外，还有一些肌肉与内脏损伤，呼吸道与肺部也灼伤严重，需要住院接受治疗。唐一川住院时，前前后后来了不少人，许林来了，邹莹来了，调查这起火灾事故的公安人员来了，我哥与市检二分院的领导也来了。由这些人的话语进行延伸，当然也夹杂着我对未知部分的大量猜想，我渐渐拼凑出了整件事情的真相。故事听起来不复杂，但前因后果能一直追溯到十来年前。这场大火是洪兆龙派人放的，我猜想三年前在最后关头放过我大哥傅云县后，唐一川曾去探望过刚出狱不久的洪兆龙。面对昔日的恩人，唐一川应该已经明确地表示他放弃了。胡石隐隐居国外，手下几乎被一锅端，傅云县也被吊销了绿照，他花了整整十年，用尽心机，多方算计，背负着如山般压着他喘不过气的仇恨，得到一个不算好也不算坏的结局。简单说明来意之后，唐一川起身往门外走。他对洪兆龙说：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。洪兆龙的表态也很直接，他不希望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碰面，更不希望唐一川跟傅云县的弟弟走在一起。